Thank you. 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一组山西民歌，曲目有《绣荷包》《送情郎》《捏软膏》《那是个谁》，歌有买《咱和哥哥结个婚》《看秧歌》《推喂喂》《大红公鸡毛腿腿》《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》《想亲亲》《摘花椒一》《摘花椒二》《苦相思》《姐姐妹妹两朵花》《回家》《樱桃熟了》《脚夫掉》三天的路两天到，河边修起高灌站，黄河水长流，思乡曲。 穿上长桌板。

镰刀，沙漏沙漏，哥哟。个丢个蹦跑上

手，你身上那块大饼呀青梅扎，我心上口，人靠前那块想你呀想，人靠他那块想你呀青梅扎，泪淡淡呀，人靠他那块想你呀青梅扎，泪淡淡呀。 心事 青枝绿叶长得个好，还有红的是个花轿，还有绿的是个枝梢。 家转，一路放 看见姑姑上坎，只盼算有家中那个亲哥担，亲呀亲哥担，只盼算有家中那个亲哥担，亲呀亲哥担。今日三月三，哥哥我离家到后山，但有那个放羊把弓拦，慢慢两年，慢慢那个两年，真呀真泪惨，慢慢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，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有一步我跨过乌拉山，恨不 商量，咱爹爹嗨，老长枪枪我俩呀，妈俩爹大。睡了 妹妹家中留哥哥。 路